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聊我的吉他。 我是文日， 今日是老人院时间。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网络老人院啊，大规模成班老鬼喺度去回忆翻睇先几年前，十五年六年前嘅青春。 应该是2007年开始嘅，咁啊即系17年啦。 17年青春咯。 先讲翻引发呢件事嘅事件啦。虽然新闻会提 Nico 受到佢一开始话系受到 DDoS， 咁啊喺现今呢个世界咧，呢啲大型网站咧受 DDoS 基本上系当三餐咁食噶啦。咁啊佢话系大型嘅，咁都系一个事件啫。咁啊结果就单咗机，咁单机都唔系好出奇啫。你就算系 Facebook， 就算系 Google， 就算系 Twitter， 乜都好啦，都会单机噶嘛。但系人哋单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小时，单一日半日就已经上新闻了。 即系 跟住佢又讲，我哋要单一个月以上， 好奇壮观。 咁啊，嗰时已经系大家喺度谂紧系发生咩事，而且因为佢唔止系 Nico 嘅，虽然 Nico 系我哋最容易见到佢单 server 嘅地方，系成个各村集团，系各村集团，唔系多玩国添啊，仲要系，诶 Nico 系母公司系多玩国啦，咁佢俾各村收购咗，变咗个子公司啊嘛，系成个各村集团都单咗，只不过各村集团旗下冇太多啲我哋日常应用。大家先冇咁觉，冇咁咩啫，咁啊，第一时间咁佢就话 DDoS 啊，咁啲人就第一屌老母啦，你 DDoS 搞咁耐，乜乜七七，咁啊，而且佢牵连甚广啦，咁而且调翻转呢个时候，大家先发现，原来我哋 Nico 个流量网络流量其实系日本第二啊，如果你净系计纯日本嘅系第一添，因为第一劲系 YouTube。 咁冇办法，即系我只系个反应就系，哇！咁你同第二流量差几远、啊？ 差咗两个数量级啊，唔好意思。虽然佢叫我叫第二，但系差系两回事。不过大家睇 YouTube 即系两回事啦。 屌，就 系 大佬，即系英格兰同中国队嗰个 level 差距嚟嘅。 嗱，不过先讲呢个系流量数，即系点解？因为你睇 Facebook 一页，就算你睇一个钟头都好啦，冇几多流量嘅。我呢个流量系指你真系网络传输咗嘅资料数，但系你睇片嘅话，一秒就一咩啦。一秒一 Mbps 呢个码咯，仲系算少嘅添。你多系嚟可以廿 Mbps 嘅，虽然我正常呢啲站应该俾唔到嘅，尤其是啲好向来以画质低见称啦，大家都知啦。咁啊， 喺度做震，跟住个船猛俾钱。 但系点到啊？佢即系佢某程度上都系撑起日本嘅嘅网络半边天嘅，俾多咗佢啊 ！OK， 就系冇吐槽。总之，突然间先发现原来。当初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欸、其实这件事接触它没所谓啦，到它真的接触的时候才发现、欸、原来都是有影响的，即是未必很大。 我明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现在 Nico 的主要收入就其实就它已经没什么广告了，是纯粹靠着什么、比开月费的，但我现在交以前500日元，现在有800日元一个月，哇 我听到就800一个月这么贵。 我比的时候好像是600日元，我最后比的时候是600日元。 都几抢喎，我就话哇都几抢喎，同埋就咁咧，一个月搞到就成堆声优，因为其实咧好多声优基本上仲喺 Nico 度开声放送嘅，咁就喺呢段时间就咧，啲声优就全部搬过晒去YouTube 开， 冇办法嗰啲啊， 因为咧呢样嘢最新嘅就系 Nico 开有钱收嘅声放送咧。那个门槛非常低的，基本上你肯开得的了，不像 YouTube 的门槛高到扑街。 看你算不算高到扑街，总之我达不到咯。 不好大佬1000个 follow 啦，是挺难攞的。咁就呢个就不讨论他啦。咁讲返Nico 就随时你肯开得㗎啦 ,Nico 咁去到呢个地步就係、 是。影响都唔少，即係啱啱声优其中一种啦，唔单止係因为佢收费三放送，係有唔少人 event 啊嗰类，日本国内尤其是係淨係喺 Nico 上面放㗎咋。当然有啲会去咗 Ameba， 有啲去咗 YouTube 啦，咁但係点都会有啲影响啦，而且佢啱啱正值就係 PlayStation 啦、Summer Game Fest 啦、Xbox 啦，同埋之后任天堂直面会呢几个大型嘅线上发布会 ，Nico 都系其中一个日本嘅线路嚟嘅。当然啦，你系唔系一定要喺 Nico 上面睇咧，就另一回事。因为毕竟 Nico 有个优势就系弹幕咯，咁就有种大家系睇嘅感觉。虽然呢、这个YouTube 嗰内都有留言室，但系大家知道嗰度， 但系唔同嘅感觉 feel 唔同噶嘛。 个感觉唔同，第一就系嗰边弹出嚟，如果系热门嘅，系弹出嚟弹得好快噶嘛，基本上洗白咁洗，你根本睇唔切噶嘛。 黐线嘅弹幕，弹洗版嘅弹幕喺度。 但系弹幕嘅话咧，其实你图个热闹嘅啫。 你唔系真系好需要知道上面写住乜嘢， 同埋弹幕诶呢方面咧，巴哈个弹幕相对比较好啲，字量又大啲。咁其实 B 集弹幕学得几足嘅。 基本上呢两档嘢都系抄呢套嘅啫嘛， 唔系抄唔紧要，最紧就系抄一个抄项目啫嘛。又话就系弹幕嗰个数量系代表住咩？你个用够旺场，喺 B 站啲弹幕如果黐起线上嚟，即系你咧超过100万嗰弹幕咧，系又系嗰啲即系重演翻当年 Nico 嗰啲咧，成个画面都系字乜都睇唔到嗰种啊，佢做到噶。 唔系。Nico 真系多弹幕嘅时候，唔系成个弹幕都字，反而个画面大部分地方都冇字。点解咧？佢同一时间显示数目有数有极限。如果同一个画面入面数目多过嗰个数嘅话咧，佢会由最先嗰个斩起，即系正常嚟嘅个弹幕系由右去到左行完成行噶嘛。如果佢行到一半就已经满咗啦，即系已经超过咗个 quota 数目咧，嗰、那个嘢就唔会行完直接消失嘅，就会变成成扎字幕喺右边想出嚟，但系行唔到1%就已经唔见咗，就系、是、因为多到啱啱行出嚟嗰个已经系最旧嗰个啦，咁佢唯有取消咗佢，俾下一个新嘅出嚟，咁就会变成喺存在喺晒上面。呢个系一个 Nico 嘅独特嘅抖动嚟。另外嗰两档咧，因为冇呢个限制或者限制比较高。所以咧，就算几多都好啦，你都会见到成扎幕字喺度嘅。咁啊，呢个真系 Nico 嘅嘢。不过呢个当系一个当年嘅系统限制嚟嘅，而佢咁多年都冇改过。即系呢个亦都系点解 Nico 咁为人诟病地方，就系佢几乎保持翻十鸠几年前嗰个样。即系当年嘅问题到现在依然系问题。虽然喺好似喺我哋新闻有提到嘅，好似唔知喺几个月之前，佢终于舍得将佢个经济事件拎走啦。当初出嗰阵时已经俾人屌老母噶啦，跟住后屘咧，唔知系访谈定爆料定乜嘢啦，有讲过内部点解要设个咁样嘅嘢出嚟，除咗系悭流量之外，其实系攞嚟转移视线用嘅，系攞嚟转移你一般你正常睇啊，你都得400嘅啫嘛，即系你更加经济时段就直情系240添啊，甚至黐捻线度，点解就系、是、为咗转移一个视线，等你哋班友仔群众就自己斗爆佢，就忘记咗，就算唔系经济时段，你都系得400 B。 即系作为一个因为冇俾钱啲免费仔俾人踢出嚟嘅悲惨一用户。 咁但系调翻转讲，如啱啱我佢嘅流量数系日本本土公司第一的。即是说他是孭起了日本宽频费用半边天的大佬。即是代表着他也要给巨量的宽频费用的。我再早少少一个新闻就是讲紧 Twitch 在韩国那边撤退嘛，原因都是为贵，韩国网络够发达啦，速度够快啦，价钱都算是不高啦，老老实实。 因为其实网络其实讲真就是什么，你看 YouTube 的快是真的，他用大量的钱去给他频宽，但是不论几多人看都没问题。 主要是因为 Google 是黐线到有线路都是自己的。咁嘅话佢嘅成本是冇呢个咁恐怖嘅。即係我亦都体谅佢其实长期又不敷之。好耐之前我哋都会成日提住啦，就係呢个系长期赤字。佢搞 event 嗰陣时呢好偶尔先会有黑字。有黑字就已经系大新闻嚟㗎啦，已经系。咁你諗下佢嘅财政系其实相当唔掂嘅。长期都系靠各村输血嘅，我哋上个月嘅讲各村嘅财报嗰时都提到囉。佢其实呢个其实系扯后腿嘅，向来都扯后腿嘅。 所以佢咪都唔肯等半囉。呢样嘢可以理解嘅。 喂，你已经系长期四钱啦，仲要我抌钱落去，仲要抌落去都唔知系咪要赚得翻噶？ 所以咪又变成咗咩啊？摆喺度死拖活拉，斩又唔系，唔斩又唔系，一个好 唉。即系咁啊！近期突然间提翻就呢件事啦，即系我有少少谂起一样乜嘢啦，就系、是、咧，你记唔记得曾经有段时间咧，我和公司有个会突然间好多人睇啊？记唔记得我几时啊？亚视就系执嗰阵。传言亚视要执的时候，突然间就啊，当年亚视嗰啲经典啊，咁啊当然要提，咁就会提呢套嘢啦。咩中环四海嗰啲嘢要提翻，当然亚视啲经典出嚟啦。我哋而家系有少少似呢个样嘅事情，有人直情用回光返照四粒字去讲，而家突然间又多人提翻呢套呢件事，未必咁大镬嘅。毕竟呢个国村都未话要放弃佢嘅，但系有几分呢个意味存在啊。咁啊，好多人提翻当年啲嘢啦。咁啊，佢就搞咗个站，我唔知系佢得闲得滞啊，定系咩？你唔系应该系忙住喺度搞商业化，定系觉得呢件嘢好重要？咁毕竟咧，如果你系话你要停一两日、两三日，甚至一个礼拜咯，咁还好嘅，都还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你成个月以上，你个西系冇任何嘢俾到你嘅， 咁就有啲难睇啦。咁佢哋又整咗个唯独记忆版，即系净系可以读写，你唔可以上全身嘅。而且仲要系净系攞咗部分佢哋精选嘅，不过其实都唔使精选噶啦。我相信就系画条线，几多几多播放数以上嘅全部掟晒上去。 唔系，直情好嘅啦。我觉得应该咁讲就系睇年睇时间，佢摆个时间就喺2007年。而嘅时候咧就叫做咩？呢好最早期嘅，简单叫咩 ？SM00009。好似系咁喎， 嗰个阴阳师咯， 系咯 ，Let's go 阴阳师，因为呢个系 你噏呢套片，你净系噏个 number， 我已经知，我已经记得系乜嘢啦。 喂，呢、這个因为点解大家会记得就系、是、因为呢条片咧系而家现存最早嘅一条片，因为其实即系之前嗰八个冇话已经冇咗啦，条片就只有佢仲保存喺度。 应该系话佢爆炸之前啦，而家就睇唔到啦，佢原本嗰条片。 而家仲喺度，但系即系，但系咧呢条片咧就系最早嘅，差唔多大家讲 Let's Go 阴阳师，其实依系何雨自己做嗰个一个 ending 其中一个 mad 片嚟嘅，一个意味不明嘅 mad 片。但系因为呢条 mad 片爆红，就全靠点啊啲稿人摆上啲稿够电波，跟住咧就爆红，而开亦都开创咗所谓叫做啲稿时代啊！呢几日啦，日本啦，因为其实咧要睇呢条片都几难，有难度，因为佢首先你一定用 VPN， 日本 VPN， 其次就系。 个仲要佢仲要 block 咗特定某啲好红嘅嗰啲 VPN 喎， 系啦，咁咧就 error 嘅，咁你就入唔到去嘅，结果就我就入唔到去就 say error， 咁我就睇下依几日去入，咁我睇下去过几日去日本睇下睇唔睇到啦，咁就 X 里面咧就 internet 老人院，成班十几年嘅老鬼喺度回忆紧当年睇呢套嗰啲咧发弹幕啊嗰啲回忆，喺度讲下呢套最当王年代啊，即系叫做功臣啊。即系二沙字嗰批工程咧，都大家突然间即系成班老，成班老嘢蒲晒出嚟，去讲翻当年啲嘢啊，啲片啊，跟住讲下啲嗰啲 key 卡嘢，好哇，几真系，但系真系 回忆翻翻嚟啦， 喺网络回忆全啲回忆翻全部翻晒嚟 啊，所以我哋先开一集啦嚟讲啫，毕竟我哋活跃网络最活跃嘅年代，都系呢个最活跃嘅年代。 即系呢，其实呢个其实最初咧嗰、那个构念就非常简单嘅，就系、是二餐 L 嘅影像版， 我哋个呢个讲一个讲古时代啦，咁啊最最最最初，我唔知大家知道 Nico 系几时、嗯，我最初知道而发第一个弹幕的时候系 Alpha 年代， 我都经历过啊，撞鬼啊，因为我 Alpha Beta 咧个分界线唔明显嘅，但系 Beta 同 Gamma 嘅分界就好明显啦、嗯，就系、是、喺 Beta 之前咧，佢系一个 YouTube 嘅外挂嚟嘅就系、是。段片是 YouTube 的、嗯、但是如果你在入去这个集它是内含一个架下面、嗯、然后上面再套一层弹幕它是这样的你播的片、嗯、其实是 YouTube 的片、嗯、然后可以发弹幕当年我好的是因为发现有个站可以这样玩有人订一条link过来、嗯、然后打字了在上面弹出来、嗯、那一刻是为打而打的、嗯、不是为了评论里面段片语同日片是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突然间发现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所认知的就是这样、嗯、而我那时应该啊我不是非常肯定的时间、嗯、因为那一刻根据我那时我身在的位置呢应该是假的年代的即是顺带一提啦刚刚记得提他现在整了一个怀旧版的旧东西就叫 V 假。咁啊，讲翻啲语文时间啦，喺日本入边咧，系暂时都会保存比较多，将个假字用作暂借咁解。呢个系嚟自古汉语，中文都有个咁样用法嘅。虽然而家就好少人咁用，我哋讲嘅假通常系指真假啊嘛。咁 暂嘅意思， 但系佢呢个假咧系暂时命名嘅意思。咁当然佢呢个名暂就暂到永远啦，好多有时系咁啦。乜乜乜故假，即系呢个标题系暂时暂定嘅啫。 但系因为暂到永远就变咗系。 现代中文少数会用翻类似概念嘅假咧，就系、是、譬如我哋某某结婚假喜来登酒店，那个假系暂借咁解。咁但系日本就用得比较多啦，那个就系 Alpha 版。再早之前仲有个叫 C 嘅，那个真系冇人用过啦。我记得我第一个发嘅弹幕，纯粹啱啱讲纯粹为发而发嗰阵时咧，应该系2007年新年前后。我唔记得咗到底系圣诞后新年前定新年后过完新年，即系1月7号之前，系应该系呢段时间嘅。总之系近新年冇假放大耍废期间嘅事嘅。我记得个时间大概系呢个时间嘅，嗰个第一次接触嗰阵时呢个叫呢个动画假。咁嗰阵时啊，我就好快就入咗 beta 入边咧，依然系用 YouTube 嘅片，然后自己外挂字幕嘅方法。咁呢样嘢咧，对 YouTube 嚟讲咧，其实系百害无一利嘅。你攞咗我嘅片，广告你又睇唔到，你入又入唔到我个站，即系我既冇流量，亦冇广告，所有好处你都攞咗去， 坏处就我食，所以佢系好快斩咗，因为佢原本系利用佢个内嵌，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动有得内嵌噶，即系你可以有个程式码嵌咗落你个人，然后喺个你个网页入边做播放，咁佢都有办法卖广告嘅，但系比较难比较少，同埋有啲嘢佢做唔到。咁唔紧要啦，总之佢用呢个方法，然后外边再套一层，佢咁样做，本来佢净系可以原旧咁放出嚟啊，佢技术性绕过咗佢，咁持续咗好短嘅时间。以而家嚟讲啦，因为佢好似一个月左右啫，跟住就落到去加密年代。加密年代最大嘅嘢就系、是、第一个影片系佢自己传承、自己商业化嘅，要你要产，你要上传上去，同埋第二你要上传定系睇，你都要登录账号你先去。而且个注册数因为供不应求啊，可唔可以咁叫啊？总之嗰阵时你要注册，唔系你呢头注册就都有嘅，你注册亦要排队。咁佢排队完咧就系要几多号几多号，佢会俾咗个暂时 number 嚟，但系你唔系马上可以用嘅，你要等到佢公布哦呢扎 number 可以开始用啦，咁你先可以开始使用佢嘅服务。而啱啱提到嘅阴阳师 Let's Go 都系呢个时候上传嘅。因为之前是 YouTube 的嘛，他之前有几段片应该都是测试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删除了的。不单止是因为他是最早的影片，因为调返转 YouTube 最早的影片呢个播放速度都好恐怖的，因为好多人都会好奇啊，记得是有个人在个像前面讲嘢，即是大笨象的像，咁呢度变成是阴阳师啦。不单止是因为他是最早，而且一段嘢是好洗脑好黐。 咪洗简单佢就是要救世，其实通常不论以前好，而家又好，要红嘅片，依类所谓片咧，唔需要有内容，最紧要救世佬。系一睇完之后，大家一定记得嘅。系一 Let's Go 阴阳师，佢救世佬就系你今次睇一次之后，你梗系要识唱噶啦，咁就杀晒咯。 即系我，而我嘅 account 应该都系加埋嗰度嘅。我一开始系借人哋 account 嘅，因为我未注册到。 差唔多，我都系依，我都系2007年有，我系属于好早嗰批嚟嘅。我真系呢个，我系属于叫做。我睇先，我自己印即系讲下就我印我自己，我唔系好有印象啦，我就冇记得好详细。但系我大约都系应我喺日本读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上呢稿啦。我系叫最早批呢稿文嚟嘅，就唔系玩得好，即系唔系玩得好密嗰种，系真系去到2009年我先至落坑嘅，真系叫做玩得好癫嗰时候。即系之前叫做咩有呢个服务啊，咁啊开 account 咯。嗰时系有乜 account 有乜嘢照开 account 噶啦。 哦，咁应该系 RC 年代啦，已经。因为加码年代啱啱讲嘅登录完 account 你唔系马上用得嘅，如果你登录完 account 马上用得嘅话，应该 ROC 年代啦，系2007年六月到十月就系 ROC， 十月到第二年嘅三月就 ROC 二。因为其实你睇得翻嘅，但系我哋依刻睇唔翻啦。你系可以揿入去你呢个 account 入边，佢会员资讯其中一部分就系话你听你系几时边一代嗰阵时去注册嘅，你有讲到我呢个我都几肯定。即系同呢个 I C 佢 number 一样啫嘛，即系我哋啱啱先讲嘢，即系number 越细就系越早开嘅位数系，我记得我个位数系唔算少，好似六个位嘅，我借用 account 嗰个咧就五个位嘅，就系呢个我依然系2070啦，跟因为佢系好短时间我发展非常之迅速。之后先定型咗嘅呢个啱啱嘅 RC 版本，最重要嗰个就系付费 account。虽然都系嗰句，嗰阵时我系冇用，冇付费，主要系因为基本上都冇用嘅。你个付费冇咩太大作用嘅。佢话个画质向上，跟住仲话呢个卖呢数增加由一格加到500。我连个内容我都仲记得噶。跟住咁紧，我买呢数连100都唔到喎，即系你买呢只将佢输签啦。 唉，呢个系我呢个系呢套一个好乞人憎嘢，就系咩？佢嗰你唔俾钱嘅话，佢嗰个买呢数系好少嘅啫，多几个就已经爆噶啦。 一百六冇问题。后屘有冇改过我唔知道，总之最啱啱出嗰阵时，佢同你讲就100同500嘅分别。咁但我连100都唔到，有啲人即系100唔好话100、500都唔够，后屘有扩充过嘅，即系好似扩充到2000定系多，总之有扩充咗噶。呢、这个亦都系Nico 嘅一个文化咯，即系你睇 YouTube， 你会睇有几多个人 like 喺呢度入边咧，佢系冇 like 呢样嘢嘅，后屘有啦，后屘多咗个 like 啦，咁但大家都睇嘅都唔系 like 嘅，而系睇埋 list， 即系将佢加入去我嘅其中一个清单入边，无论系边个清单都啦，总之我加咗入去，咁就系佢会 count 呢个数嘅，可以当成一种认同咯。包括后屘讲殿堂啊嗰啲嘢都系睇埋 list 数嘅，再生数咧。会睇，但系参考咯，冇乜嘢会基于呢个再生数，再生数纯粹就话咧有几多人播放过，大部分人睇都系睇埋呢数嘅， 十万就殿堂，八万嗰个叫乜嘢啊？定我唔记得添。即系 够其实唔够记得，因为太我都太难冇啦。 呢、這个都影响咗后边一样。你 Pix 入边咧系会有一个 tag 叫做乜乜乜乜一百或者系一千一万十万睇嘅数字啊。user 入 俾 like 唔系俾 like 嘅，嗰、那个系俾 like 纯粹俾 like 数嘅一千嗱 Pix 咧就系、是、你如果超过一千一嘅话咧，自然会有人咧帮你加个 tag 就话咩啊某某作品一千个 like。跟住就一五千个 like， 一万个 like 咁一路加落去嘅。我印象中最多好似去到成两万嘅都有嘅， 五万、十万都有。 系啊，好夸张嘅。而家少咗啦，但系呢个对此样嘢啦， 呢、這个概念，呢、這个概念就系呢个嚟嘅。佢悭嘅就系卖呢数。点解悭卖呢数而唔系怕佢再申诉咧？两样嘢，第一，有人系会 拆财申诉， 尤其是啲洗脑啲嘅啦，系会不断循环播放噶嘛。是会砍的，每一次你再播放它都会再砍的。 拆赛所以有人 拆流量的嘛，特登拆片数的嘛。 甚至会有人走去拆片数，所以那个数是不可信的。不单止意义不大，而买这数呢一个 account 只可以给一个它。你要拆不是不得，但是最少有些难度，有些保证啦，叫做。即是难听极限啲咁讲，我对某段片自己去洗一万次、十万、一千万次流量，咁佢就一千万噶咯。但系如果我做嘅话，我一个 account 只能买呢一次，咁佢买呢一啫。咁理论就话啦，唔会咁极端嘅通常。咁但系系一个比较可靠啲啦。记得当年就系乌克兰周刊，都系零七年噶，虽然都系啦，比较晚期啦。乌克兰出现之后，佢有个周刊就系好奇奇怪嘅计算方式，去用呢个卖 list 增加趋势，唔系用卖 list 数嘅。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就最嚟嚟去都最嗰啲啊。 唔系咩卖 list 数，你都话你唔俾钱嘅话，你卖 list 数系有限嘅啫嘛。咁我变成做咩啊？有我去到后期，点解我唔用呢个原因就系、是，喂大佬啊，我想 mark 多几个 list， 话俾你知，对唔住，你爆咗棚啦。我点啊，大佬？唔通下都用 bookmark 咩？ 即系点讲啊？后屘卖 list 已经变一种 like 嘅形式噶啦。不过算啦，唔紧要。总之佢根据卖 list 嘅增加速度推算当时最红系边啲歌，合辑成为一集节目。咁大家听就听住个周刊，乌克兰周刊咁啊，然后就去睇下拣歌。当年系咁样嘅，比较少人系真系一首一首再揾一位数目睇到。你嗰阵时最当红个年代啊！Nico 上面唔好话你其他片啦，你淨係 Vocal 嘅片啦，都系飞速增长，你睇唔切㗎，你绝对睇唔切，你就算几倍速睇你都睇唔切㗎，更加何况嗰啲系歌嚟嘅，你唔可以用 N 倍速去听嘅，咁啊，所以好多人都用呢种方法嘅。咁类似嘅叫周刊啊呢类嘅咩片都有好多人做，唔同种类嘅主题嘅都系咯，都系话睇有某个 tag。咁啊，佢嘅增速如何？咁當然唔同人有唔同計算方法，亦都有唔同國家好多人做嘅。除咗烏克蘭之外，都有唔同人做唔同嘅題目。咁啊，呢樣嘢咧，亦調翻轉又俾 Nico 本身去用咗。Nico 後屘咪出嗰啲 ranking 啊嗰類嘢啦，其實都係用類似嘅公式嘅。咁啊，佢會知道當時係最紅係啲乜嘢啦。咁啊，除咗啲歌舞片啊之外咧，最紅嗰個其實就係嗰啲手作嘢。你知日本人啲脑洞特别劲噶啦，整埋嗰啲 Nico 技术部嗰啲咧， 莫名其妙意味不明嘅嘢咧特别多噶。Nico 多，其实 Nico 睇咧，我 才能浪费系列， 才能浪费系列啊嘛，就系、是、你佢用一啲花好多时间做一啲意味不明嘅嘢，跟住爆红。 其实而家都依然会有噶，不过唔一定喺 Nico 上边咁解啫嘛。我觉得其中当年一个就系自动追踪你个垃圾嘅垃圾桶。件嘢晓喐，然后个会有感应去感应你掟嗰件厕纸团会跌落边度，跟住站将个碌移过去嗰边接住你个女人。 呢套技术部黐捻线， 呢个呢套技术部其中一段片我记得 嘅。即系谂下就系当年，其实即系而家谂翻就系当年几纯朴嘅。嗱嗱，而家啲刷流量就咩啊？漏屌片啊，盐上片啊咁样。当年就咩啊？莫名其妙咩片啊？奇奇怪怪开发片啊？发个大餐片嗰啲咧，多鸠鱼啲咁嘅嘢咧。哇！即系当年我要几纯朴啊！ 而且喂，其实调翻转，而且嗰个技术系好劲噶，你谂清楚。 系啊，好劲。 现在要做就唔难啫，现在咁多传感啊，当年直情黑科技嚟咯，我觉得系。 唔系 Nico 其中一个最经典嘅 tip 就咩？才能无谓浪费啊嘛。 即系仲有嗰啲类似呢个再上咗啲咩才能不乏头气啊嗰类嘢啦。 系啊。 即系你做埋，你好认真用， 做咗够嘢， 好记嘅利术。即系或者好劲嘅才能，可以系画，你整画好靓，可以系做片好劲，可以系砌啲零件好劲，即系你啲电子零件啊嗰啲嘢设计好劲。 但你做埋啲好鸠嘅嘢， 咪搞笑奥斯卡，咪搞笑诺贝尔嗰类咁嘅嘢咯。 个分配又系乜嘢咧？如果你做嘅嘢系只系一啲唔正经嘅嘢，即系咁样抌个厕纸咯，呢啲无聊嘅嘢，即系冇乜实用性嘅嘢，咁就系才能浪费，即系无太利用啊。咁、再啲，如果你做埋啲系好鸠嘅嘢啦，我记得其中一段片就系、模拟 kiss 啊，即系你望住个二次元嘅荧幕。跟住你锡，你可以锡佢，但当佢感应到你个嘴唇弹出嚟想锡佢嗰阵时咧，佢有个机械臂咁样伸嚿直胶咁嘅嘢出嚟，就可以锡你个嘴。即系或者系做啲好变态嘅嘢啦，嗰啲不可名状嗰啲嘢。 好鸠啲鸠嘢咯。 咁佢就会喺个才能不发头气。我记得当年我系佢有个 Nico 百科后尾先有啦，我系喺度研究，我到底呢两个 tag 到底有咩分别？唔单止系进阶问题噶，仲系个方向有少少唔同。 鸠嘢究竟系鸠到几程？咩程度？ 因为佢哋啲 tag 咧有好多 tag 都系系列 tag 嚟嘅，即系包括啱啱讲过殿堂啦，即系所谓嘅殿堂进入殿堂啊，系十万 my list 做个标准，佢100万仲有个唔知圣殿定系咩，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嗯，而家就直接俾个数字，当年系典雅啲啦吓，叫做。虽然我后屘发现，原来入殿堂真系非常上之难。虽然我哋睇嘅大部分都系入咗殿堂嘅片咧，咁啊唔紧要啦。 我睇咧，即系讲下我哋啲老残回忆啦。我自己咧就中意睇啲系叫做咩啊 ？Cover 其实系灰色地带最流行年代，即系因为始终 Nico 其实就系等于动画版嘅二叉呢条，咁咧就大量灰色地带嘅，有啲人咧就会将所有声优唱嘅 cover song 嘅歌就收录晒喺度，跟住咧就将个声优嗰啲演出嘅作品嗰啲嘅角色相摆上去，咁就变成咗做咩啊？某某作品卡拉 OK， 例如话系战机绝境卡拉 OK 系列，咁就将所有战机嘅声优唱其他动画嘅歌就摆上去，系几干嘅。跟而且就最夸张就咧，呢个系列已经去到25集啊！我、哇，使唔使咁多啊？但系好干嘅，因为咧你唔当时年代咧，唔似而家咁容易揾到歌咧，有啲叫做声优唱嘅 cover song 咧，你系唔知道嘅，你唔知道边度揾翻嚟嘅。咁你都听到，哇，原来佢唱过呢只歌噶，咁样几干噶。呢、这个系我都听好多啲声优歌嘅年代。另一种咧就系咩啊？大杂炒就系、是、佢自己做个 playlist， 就将啲歌 mix 摆埋一齐，然后做一入成个钟头嘅。例如话系我最中意睇嗰个，甚至有时即系之前都做间唔中会睇嘅就系、是、佢将 Metal Gear Solid 嘅最经典嘅音乐啊凑埋一齐，做咗一个钟头咩片，好正。仲有另一个我亦都好中意睇嘅就系热血系列，就将成堆热血歌摆埋一齐嘅 playlist。就是两个钟头睇到佢，譬如话咩，烧到最后就咩，啲字幕就话俾啲嗰打我就话，呢个时候死咗未啊？仲有几人未烧干噶？跟住就话未烧机，我烧干啦，诸如此类啲咁嘅回应弹幕，好干嘅。当然啦，呢啲好仲有呢喺除此一人生就系咩？呢好最巅峰年期，即系所以叫做2007年到2013年之前咧，大量嘅所谓嘅唱歌手，即系叫咩啊？翻唱歌啦，我搞歌咁样。 中文一个叫做试唱啊， 系咯， 即系试下唱歌， 试下唱歌系列咯。 啊，我唔记得我觉得准确个咩，嗰啲听到咩，我见到我认得，但系我唔翻出嚟。 咁其中最代表性就前一排先至有，因为咁而动画化嘅佢 saw me saw Liquid Liquid 咁而沙字，咁咧佢而家其实仲系活跃嘅，佢 X 佢就户口嘅，咁佢已经冇出文啦。但最隔一次咧，即系佢隔一次咧就系、是、佢嘅经典代表名曲有 Laika。咁就唔知20周年，15周年啊！咁咧佢出咗10周年纪念版，咁喺 Nico 上面再放送嘅，重新唱嗰次，佢唱好多啲恶搞歌嘅基佬歌啊，唱得几好。佢系 Nico 歌手里面嘅代表人物嚟嘅，跟住仲有好几个啦，嚟黐团啊咁样，随便噏到几个出嚟嘅。 你呢个人化嘅影响好深远啊，其实哪怕系 Nico 已经冇乜人睇，或者失咗啲数，或者衰落如何点叫都好啦。就算而家 Nico 都好啦，其实佢依然系佢系培养咗一大巢现在 ACG 嘅生力军。你会见到好多咧，尤其是歌曲方面啦，你好多啲唱歌个，其实都系歌手嚟。 Nico 出身噶，最经典就系 Ado 咯 ，Ado 咪就 Nico 出身咯。 甚至某啲 Vtuber 嘅中之人。当年都系歌手嚟，边个就我哋新闻嘅其中一个常客， 嘅 Vtuber 其實以前都係嘅，大家應該知嘅，唔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啦。即係我費事講啦，即係因為畢竟 Vtuber 係中之人，有啲人話係禁忌嚟噶嘛，但係我唔知佢肯定佢自己有冇公開過，所以我唔講啦。總之， 同埋好多所謂叫啲好作曲家， 其實都係嗰扎人嚟啫嘛。 即係如果佢女作曲家就係喺度走出嚟噶嘛，包括就話 Sobby 嗰個都係咁走出嚟噶嘛。呀唔死喎，冇意思，冇介意啊！又話 Sobby fans 噏唔出嘅，冇乜。 好多好多，非常之多。包括啱啱最近上咗新聞嗰單都係噶，好多WooCall 嘅 P， 佢最初嘅發源地都係呢個嗰個年代，甚至現在咧都有部分人係堅持唔放喺 YouTube 嘅。佢已經 Nico 尤其是 WooCall 咧係基本上而家好多仲係留喺 三本柱之一嚟噶嘛。 唔係而講即應該咁講，而家 Nico 能夠維持住佢嗰個叫做咩穩定收入一。莫名其妙的大量生放送，因为呢套生放送要收钱太容易啦，个入门标准。咁有啲人就咩食饭屙屎都招就生放送，咁咧就咩啊，同你出去吹啊，一路倾偈吹水，睇住弹幕咁样去讲，咁睇有攞一百几十，咪买食个牛肉饭都好啊，嗰只。第二种就系 WorkLife。好多WorkLife 嘅 fans 甚至咧廿岁头啊，即系嗰啲我叫做咩令和世代嘅靓妹仔啊。都 WorkLife 文嘅，即系最经典例子就系而家 Liana 里面嘅 Payton Naomi 咯，佢系 WorkLife fans 嚟嘅 ，WorkLife 厨，咁佢嘅年纪今年先啱20岁，咁佢冇可能系我嗰代啊嘛，咁肯定就系依几年嘅事啦，咁佢迷 WorkLife， 咁一定系佢已经再唔同年代嘅事啦。 咁呢个就又要讲翻呢个 Nico 与三家啦。嗱，先讲啊，呢个系由官方定性嘅嘢嚟噶。虽然是后尾再认啦，呢个御三家指嘅是东方 project、WorkLife 同 Idol Master， 是当年 Nico 上面最红的三个题材。后尾是直情喺呢个 tag 之外有个超分类定乜嘢啦，总之是一个唔属于一般 tag 嘅 tag 啦。佢是有三个，就是呢三个，即系东方 project、WorkLife 同埋 Idol Master， 另外有个上级嘅 tag 啦，你咁样理解啦。嗱，虽然 Idol Master 已经俾人搣柴搣咗好耐噶啦， 咗好耐啦， 吓， 但东方仲系嘅， 但系 WorkLife 依然系，东方好似都依然系，因为而家好麻烦嘅，我哋记系讲过，但我哋睇唔翻个站，我哋好多嘢咧，我哋只能靠记忆，仲要系年代久远嘅记忆，十九几年前嘅记忆，我大家体谅啦，咁啊，呢三档嘢系当初最红嗰三个题材嚟嘅，咁啊，除咗咁亦都有引申嘅，即系譬如呢、這个好高啦，引申出嚟嘅 MMD 啦，唔系 DMM 啊 ，MMD Miku Miku Dancing。佢后尾 MMD 咧已经唔再系 WorkLife 专用噶啦，即系东方啊、IMA 啊，甚至任何啲只要系当时当红嘅，有人整个模型出嚟咧，你都可以攞佢嚟做片嘅。MMD 系一个3D 制作软件，但系相对于 3D Max 啊嗰类专业嗰啲咧，系亲民好多，第一唔使钱，第二就系容易做好多嘅。咁好多人用呢个软件喺上面整好多短片形式，莫名其妙奇怪短片。基本上 MMD 嘅片有，如果系剧情片，系一个比一个怪嘅，大家系斗怪嘅。虽然有人认真嘅，但系认真嘅系绝少数，大部分都系剧嚟古怪，即系唔系话个嘢做得好好话系好沟啊成段片，你会见到成个嘢系啲脑洞好黐线嘅，你即系大家都觉得有病嘅。 我觉得当年就系呢个佢淳朴嘅地方就系佢唔搞现象。唔搞咩古灵精怪嘢，就纯粹是咩？ 唔搞黄，唔搞红，唔搞黑， 纯粹就咩？意味不明， 即系脑洞大开咯。即系所以佢有个 tag 叫做对人类太早，我类似咁样嘅嘢啦，就系话呢嚿嘢实在太过意味不明啦。对人类嚟讲咧，就仲未可以理解佢嘅精妙之处。 太多啦，我有时嗱，另一样咧，由头先讲咧，由于御三家啦，有一个咧真系本人嘅离开咧，就系代表，即系我系呢个时代结束就系、是、比利海灵顿。下一个就是什么、出国系列。 那集。其实而家不是继承他的就是任务系列咯。 如果任务系列，但他是任务系列更早的，因为当时他出国系列就是什么、无压尊比利兄贵那些机片之前的出国片剪了出来放上 Nico， 有些太莫名其妙加上他空耳跟着爆红了。从此就一大堆基佬片呢剪走了搞机场面掟上 Nico， 因为他够勾啊，勾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吐槽好，跟着就爆红了。其中比利兄贵就红到咧，台湾都爆红嘅。佢台湾玩嘅时候咧，系有人系接机嘅。 夸张到呢条、嗯。 不过阿 Billy 就过身啦， 走咗啦，因为佢车祸走咗啦。咁就我觉得佢走嘅时候，我觉得系真系象征住 Nico 时代结束咯。 嗰阵时仲系红嘅，但系衰退咁咯，已经系讲紧。 系咯，即系佢，我觉得佢过世系真系有一个几象征意义嘅，就系 Nico 嗰个佢系呢，因为其实 Nico Nico 门神之一嚟噶。嗱，你一个 Nico 门神，而家仲存在，仲好活跃嘅兰兰路。 嗯， 拉拉路嗰个丽塔咧，而家仲有人记得噶，撞鬼。 首先嗱，先讲原本嗰个日本麦当劳嘅广告就已经好神经噶啦， 就已经好电波啦，即系意味不明咗，好紧要。跟住 佢系有个 tag 系我好记得噶，叫公式病系 系啦， 官方有病系列， 官方公式有病系列，呢个系 Nico 其中一个好红嘅 list 嚟嘅。 呢、这个 tag 好得意噶，呢、这个 tag 咧好多个进阶噶，即系冇得救啊，跟住就系话喺呢度直情喺我呢个建立呢个精神病院啦、啊，跟住呢个精神病院走咗路啊，即系类似啲咁嘅，那个 tag 本身好有趣味性噶，而且咧讲紧咧其实几严谨噶，相对而家啲人乱咁咁落 tag 咧，系好严谨，你落错 tag 咧系会俾人铲 tag 噶，啊。即系而家，但系而家啲人系勾落噶嘛？ 但系佢嗰时而家好准噶，同埋佢咧系创意十足咯。 啊， 公司有病系列，我因为有一间公司有病系列嘅、 啊， 其中兰就系代表人物添啊。 啊，啱啱讲俾你讲到有而家依然有，虽然我唔知而家啲人存喺边度啦，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呢个系列嘅任务系列。 哎、我唔中意嘅，我系 啊，即系而家系好多啲尤其是啲精神继承者 B 站咯，都继续玩紧嘅依然。我问啲，唉，不过算啦，呢啲喜好，大家喜好唔一样啊。即系佢会好多呢啲，你根本就你话系脑洞大开啊系列咯，你根本就想象唔到个正常人点解会谂到啲咁嘅嘢出嚟。无论你拍过啲乜嘢，冇俾我，即系好神经嘅，系用呢啲咁嘅集体创作，系由2007去到大概2010年左右呢几年嘅光辉时间啦，人数就不断咁上升。你话你睇嗰个都嗰个我哋当年系走路走出嚟啦、而因为佢数目好多啊，其实咧唔同人系专注又可以好唔一样噶，直情净我同杰特睇嘅嘢都完全唔一样啦。我睇嗰个女睇咩睇成， 我系通常睇啲系啦，仲有一个即系东方系嗰个 Apple 咧，就又喺呢度开始嘅。 而家 Apple 自己本身都仲依然系长存噶，即系我哋早前少少讲呢个破色世界二，即系你可以话现存嘅初级手游啦，因为其实出咗几只嘅，咁现存唯一一只其实有同东方合作，嗰阵时新闻都有报道，点解就是、因为嗰阵时三番薯系两个 crossover， 即系因为佢系最后嘅。佢系最后先做嘅、但系去到呢、這个应该系元素年代开始跌咯。即系因为佢每个时代，佢会随住个某啲改版，就会改咗自己嘅 title。咁既然讲咁耐，我又由头懂讲到落尾讲一次啦。最初嘅系 C， 即系内部 cost beta， 冇人见过嘅。跟住系假，即系我哋啱啱提到啦，即系啱啱开始嗰阵时候就我第一次认识佢系佢啦。咁就系 beta。07年头，跟住系加码，系07年嘅年中 ，RC 07年年中到年底，跟住 RC 2 07年底去到08年嘅头，跟住系 SP 1 08年嘅3月去到08年嘅7月，跟住系夏，即系跟住佢就春夏秋冬啦，夏秋冬，但系冇春，其实冇春嘅，后屘就决定唔再用时间嚟做啦，而且佢个冬咧其实得8日嘅啫，咁啊，跟住系 beta 9。元素系延续咗最长嘅其中一个版本嚟嘅，大概延续咗3年，又系讲紧佢个本部系由唔记得边度搬咗去元素嗰度，所以佢个出个名改咗去佢。跟住系 CO Q 银座Cool Re， 跟住将 RE 个 Cool Re 调翻转，最后就系而家呢个。老实讲啦，我认知中系呢个去到 Cool 嘅咋，我系唔知后面仲有两个版本嘅。即系2020年打后，但系仲有两个叫 RE 同呢个 ER。RE 系大 R 细 E， 个 ER 就系细 E 啊大 R， 但我唔知点解啊。咁后边嗰个咧就比较特别啲，我哋系喺新闻都有提过嘅。V 站其实应该咁样译嘅。日本嗰啲轻小说好中意叫 V 乜春噶嘛，最出名嗰个就 V 师奥啦，即系 V 跟住从零开始嘅异世界冒险啊嘛，全称系简称叫 V 师奥。 remix 嗰啲係將佢重啟啊，翻回到過去啊嗰啲咩啊，咁佢呢個就係真係回到當年啦，因為佢真係將啲當年啲嘢掟翻曬出嚟啊嘛，咁啊呢個就佢個版，佢版本更新代表咗唔同嘅時間啦，係，但係老老實實啦，喺元素打後已經冇乜人理啦，最重要亦都最後一次嘅大更新嚟噶啦，後面嗰個咧佢改就改咯，但我真係唔係好覺有啲咩，有咩咩唔同，佢界面哎咁多改如何那樣係咁多啦。跟住设第二多嘅咪就系银座咯，银座就2013年去到2018年嗰、那个银座咧就系讲紧一样嘅，同元素有啲似，搬咗银座，因为佢同呢个角川合并啊，咁我哋呢个系都系我哋最后一次真真认认真真真系讲佢啦，除咗佢讲佢爆大镬之后， 回忆啦， 因为嗰阵时我哋出咗个专题讲呢个多玩角同呢个角川集团合并啊嘛。咁之后就已经系一路向下， 因为我呢个其实就冇办法，就系、是首先角川唔肯抌钱，因为其实就系咩咧？你 server 系 server 钱系非常贵嘅。其次就系你又唔够胆好似B 站咁样狂卖广告。B 站其实佢而家主要收入就咩？卖广告。App 又卖广告，本页又卖广告，大量广告。佢卖广告又唔得，佢而家冇根本冇广告嘅佢。 嗱，我要先讲啊 ，Bilibili 并不是一个好嘅比较对象嚟噶。点解两样嘢？第一，Bilibili 是上市公司， Lico 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两者是有少少不同的。第二， Lico 年年蚀钱， Bilibili 都是年年烧钱的，我们上次有个专题去讲 Bilibili 烧不喐的了。 但相对讲 Bilibili 它叫做相对讲还 OK 啦，即是还没烧啦，还有一样是真的。这件事都是我批评了，就是什么，其实 Lico 为什么 会衰落，就是什么，很简单。你开始开行正路喎，因为其实以前 Lico 点解咁红就系咩？大量所谓咩片啊嗰啲嘢咧就咩？ 狗贩啊嘛， 系狗贩之地噶嘛，乜嘢偷人啲片，卡卡嘅嘢，喂嗰咩 cover 嗰啲咁嘅 cover song 系列啊咁样，就根本就飞即就将嚟啲动画歌，将嚟啲 CD 咁样歌摆上去网，喂后嚟就咩？你摆一次查一次，摆一次查一次，咁屌你咁赶住人哋，咁咪 OK 唔摆你咯？大家都行老正，我点解要揾你咧？ 嗱，呢个咧就关啱啱提嘅盈利问题先啦。Lico 系最佳或者大家惯常系比较类，就一 YouTube 而 Bilibili 一个就系佢当年嘅曾经嘅寄生对象，一个咧就系俾佢模仿嘅对象。咁 YouTube 咧当年系用广告嘅形式去赚到钱，因为当年啊，讲紧真系讲紧当年 Lico 啱啱起嗰阵时咧系冇任何盈利形模式嘅，佢连广告都冇得卖嘅。佢嘅玩法咧就系喺影片下面放啲相关嘅产品，主要系 Amazon 啦。Amazon 咧有啲系可以申请个 link， 嗰条如果你经过条 link 买嘢嘅话咧，系佢系会有部分回佣俾你嘅，即系我申请一条 link 出嚟，然后将佢贴上去边度都好，啲人经过嗰条 link 去买嘢嘅话咧 ，Amazon 会俾翻少少回佣俾我嘅。呢个系类似咁样嘅嘢，后屘就直情就自己卖啦，做埋中间商啦。佢系用呢种方法嚟赚钱，系非常之困难。除此之外就会员啦，呢样就三者都有嘅。咁后尾 YouTube 终于揾到方法赚钱，就主要系搞广告啦。佢系赚广告嘅，咁喺然后呢、这个先系关键嗰点，佢俾得起钱俾呢、这个写日本嗰嚿叫乜春啊，追字头嗰嚿啊，版权掌落我香港叫 Cash 嗰、那个。 唔记得。 是但啦，总之嗰档嘢 YouTube 系交咗保护费，即系虽然你都唔可以纯粹交保护费啊，其实佢都系攞咗个授权嘅。你喺 YouTube 上面嘅片相关嘅歌曲咧嘅版权费咧 ，YouTube 系代理俾咗嘅。当然啦，因为佢系大量咁授权嘅，其实俾就系个价钱系好平嘅。佢系因为有呢样嘢，所以你又可以放歌曲上去啊。虽然你会因你好有机会因此盈利唔到，但系其实好多人都唔系 fucking care 盈利，系你斩我啲片啊！最惨咧就系有啲嘢系累积翻嚟噶嘛，你弹幕系累积翻嚟嘅，你卖啲数系累积翻嚟，播放数累积翻嚟嘅，然后人哋有啲连结都咁样连结出嚟，系连结翻你原本嗰段片噶嘛，唔系话你斩一个再开一个就得噶啦嘛。如果我全身系盗版就唔系啫，但系我系使用佢，但系只系用咗你啲嘢啫，即系我譬如改片呢、这个都系关呢个 Lico 嘅其中一个文化事。咁我阵间我哋讲完呢个我之后先讲讲。咁啊，所以佢俾唔起钱去 cover 你嘅使用者版权，变成你要铲，你要正规化，你要铲。咁仲唔讲嗰啲擦边球啊嗰类嘢啦？虽然嗰啲擦边球其实好多咧都系个 title 好擦边球，缩图嗰张画好擦边球，入边系完全一回事。钓鱼动画，呢、这个都系呢、这个Lico 开始先嘅。 咁因为俾美先嘛，啲人连想用啲素材嚟去做嘢都做唔到。咁难听讲嘅就系、是，你得罪啲观看者咧，未必好大回事啊，除非好严重地令到特体做啲白体嘅嘢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唔太问题嘅。但系你刁难啲创作者咧，佢哋真系会走嘅。 唔系，所以一直都 即系唔一定系走嘅，有时 唔玩咯。 即系有时系超冇 瘾咪唔玩咯， 意兴阑珊。因为呢样嘢都关 Nico 本身个创作者嘅结构事，大部分嘅人咧纯粹为兴趣嘅啫，冇钱赚嘅。因为咧，如果你讲 Bilibili 嗰种，我就系贪蚊嚟赚钱嘅，我嚟做生意嘅，成个影响力嘅。你真系点样搞嘢？只要你唔好搞到我活唔落去咧，我哋都会引起灯声嘅。为咗生活，我哋会引起灯声。 Nico 嗱 B 站咧，即系呢两年头先我讲开就 B 站，我就揾翻资料啦。咁 B 站咧，虽然都系蚀钱蚀得好紧要，但系其实呢就一路喺度收窄紧嘅，即系谂办法叫做咩收支平衡。B 站一即系开始见到终点啦，即系未知去到啦，但系起码系嗰个进度系良好嘅。虽然都仍然蚀好多钱，但系叫上市公司蚀钱有几期啊？美国唔知几多上市公司啊，之后蚀钱呢个叫开。 应该系话喺纳斯特克上市嘅科技公司蚀钱系常态嚟嘅。 系啊，咪就咯，佢只不过其中一间上市公司蚀到扑街嘅公司咁样。但最紧要就是有钱入嘅啫嘛，咁 B 站处咗咩？总之你唔讲政治嘢，就我就唔理你，同埋冇人投诉就唔理你，同埋 B 站嗰个所谓嗰个版权扫描器咧，系几好几 hea 嘅。 我觉得佢系刻意搞到好好咩？除非你原片照上，如果唔系佢都系唔太识喐。 我有条片系嗰次搬运工嚟嘅。 你讲咗好多次啦。 系啦，如果两年都冇扫过。我而家成日谂试咗条片，我仲有其他片都去试嘅。 咁你都Nico 入边其中一个传统就系、是、东影好恶啊嘛，东影嘅片咧，佢系可以秒杀你噶嘛会。 系咁咪突围我咯，喂，水清则无鱼，你咁扫法，唉，算啦，冇揾啦。 扫太大力咯，即系你如果你扫嗰啲纯盗版嘅，真系将你段嘢掟上去嗰啲，都大家都体谅嘅，就算认唔认同都好，都算体谅啊。 讲真，水管啊，你加水管加框片啊，佢都唔理你啦。中意加个框白下嘢，咁佢又唔理你噶啦。即系你唔好做得咁尽。 佢其实会管，都系管唔太到啫。 即系你唔好做得咁，即系做咩啊？有啲嘢即系开只眼闭，加框片啊，改下啲嘢咁样，佢哋唔理咧。咁大家知道叫做咩？钻到法律啦，咁咪出嚟。屌你讲到咁尽，你要做嗰个咯。你屌你大佬，你行路正。跟住掃曬呢嘅嘢，掃曬啲嘢，咁啲嗰啲二叉呢亂有啊！我大佬，當年我幫佢開荒，搞到你盤滿，搞到佢風生水起，屌你老味！你而家行路正趕絕我，屌你又唔，因為你冇錢揾我啦又。 啊，咁咧一樣都係比較翻 YouTube 同 Nico 啦。YouTube 嘅原則就係、是，如果你有加你創作嘅成分嘅話咧，就唔會喐你嘅。雖然之前有誤爆過，不過呢個係誤爆。佢原則上只要你加你嘅創作部分嘅話咧，你用咗原本嘅嘢都好，佢都係允許嘅。如果係啲版權將來嚟收錢咧，佢會俾咗噶啦已經。咁但係 Nico 嘅情況咧，佢仲有一種咧係都係符合呢種情況，但係都照俾人賺噶。呢個 Nico 嘅其中一個經典咯，而家唔見咗啦。Nico 組曲。 唉，呢个就系、是、我当系啲好黄金年代回忆嚟噶，又系 啊，而且唔单止系个回忆，我佢就系 Nico 系一个代表嚟嘅，唔系因为佢入边嘅题材或者乜嘢。我先讲翻系乜嘢嚟先啦。如果你唔熟 Nico， 你可能真系唔知道，冇听过啦。而家啲人唔听噶啦。咁组曲咧就系讲紧最初一个叫做 Nico 组曲咯， 一大堆歌凑埋一齐。 咁后尾就会有一种呢类型嘅嘢会统称佢做组曲，但我而家要讲嘅系。前者即系即 exactly 就叫 Nico 括弧组曲嗰嚿，佢入边咧系将所有喺 Nico 当时啦最红嘅作品嘅缺一部分出嚟，然后重新编曲。最初系咁嘅，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最初版嘅 Nico 组曲系一个气氛嗰啲电子，即系我哋 YouTube 摆到咁样咧，有嚿嘢喺度弹下弹下噶，冇任何画面噶。咁佢入边嘅内容就系将当时常见嘅嘢嘅代表音乐，咁就然后将佢串联起嚟，有啲似我哋嘅口水歌或者串烧歌，十分十二串嗰啲咧，啲嗰类咁嘅嘢。我知呢个例子好老，唔好吐槽我，唔识新嗰啲啊，因为咁啊，佢一开始净系得纯音乐嘅啫。咁然后咧，有人就揾翻嗰扎音乐入出嚟，咁然后将佢加咗字幕，最初系加字幕嘅啫。 咁啊，既然都加字幕嘅纯音乐，咁攞嚟做咩啊？梗系卡拉 OK 嘅啦，即系入边叫唱见啦，即系叫试唱啦。咁啊，好多人就会走去唱，因为成编曲编得好，内容大家有共鸣，你唱完有个堪快淋漓嘅一种咁嘅感觉。就算自己唱都系噶，我 好爽噶。有时你即系我以前都试过就咩啊，播住呢曲做曲，跟住无聊咁喺屋企又跟住唱。 啊，咁当然啦，我都好中意唱十分十二寸，唔紧要啦。咁跟住，然后咧就又啱啱我个卡拉 OK 版咁唱完啦，梗系唱掟翻上去啦。咁咧亦都有人会将佢，因为佢其实实际上系嚟自唔同嘅 歌手 影片噶嘛。咁佢会揾翻对应嘅，有部分系对应嘅，真系 exactly 嗰段片。有啲咧就系用翻嗰个主题，即系譬如话你系呢个我乜嘢啫？我 叫什么？我叫什么？死我就识，我就识哼两句。 吓，你要用嗰套嘅，有时有啲我见到系会攞洛克人嘅片去车落去嘅，亦都有人攞翻嗰个 M V 去车落去嘅，即系因为嗰首歌本身就系改编自呢个洛克人嘅 B G M 噶嘛。 打不死嘅旋风人， 即系嗰个有另一首啊， 另一首， 嗰个都系 Nico 嘅其中一首当学曾经嘅 Nico 几首名曲啊嘛。洛克人嗰首啦 ，Nico 零七年早期嘅打不死嘅空气人咯， 打不死空气人啦，跟住头先回忆亿千万啦，跟住巴拉拉卡啦， 即系阴阳师啦， 阴阳师啦， 即系呢个恋树咯，我唔记得冇girl game 嘅。 前一段时间花着香菜手即系范文如嗰首歌都系嘅，嗰首曲。 嗰、那个唔系你喺 Nico 组曲入边，喺后边嗰类组曲类入边。 后啲嘅后组曲嘅。跟住仲有用将 DQ 嗰个主题音乐变加入咗配角歌词日本国歌，一定有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个一定有嘅。 嗰个系两对应噶，一边系 一边 DFF 一边 DQ， 先播 DQ 后播 FF， 再播 FF， 应该系先播 DQ 后播 FF。 系啦，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指定呢个系， 因为嗰首歌系 BGM 嚟啫嘛，填词系填君之代嘅， 系啦，君系，所以系又好经即系。太多经典了，即系尤其是正呢个做歌时咧，因为我知道，因为当时咧，我知道唔知啦。其实咧，我好多歌咧，我 有啲系逆向嘅， 将呢个攞扯落嚟咯。大佬有时就好似 B 站咁样，因为 B 站你有时有份发嘢咧，你唔知几时会铲噶嘛，扯落嚟先。有时最离谱嗰啲演唱会啊，即系 B 站最过分就系咩咧？将人啲演唱会实况咧，即系网上实况咧，成条掟出去屌你老味，捐过一份。咁呢个未有咁过分嘅，但呢个咧就好多呢咁嘅片就系，你以为佢冇犯法嘅，即系嚟 cover song 咧，你以为冇犯法，跟住佢同铲咗，嗰下先嬲啊嘛！即系你话你知道啲演唱会有啲摆上去嘅，你知道佢犯法嘅，得 OK， 咁我一见到就系叫做咩啊？右键下载，大家呢就知啊。但系去到呢个系莫名其妙地，点解冇咗噶？即系嗰下好嬲噶，尤其是你啲片摆点解我唔攞落嚟啫？就系睇你弹幕啫嘛，你扯咗佢冇弹幕，边个人嘅啫？咁 虽然系可以连大幕扯翻落嚟嘅，呢个就另后话啦。 系唔同嘅感觉系。 嗱，咁啊，组曲入边咧，仲有一扎东方嘅就系啦，艾玛嘅嘢啦，嗰阵时好红嘅梁工啦，仲有呢个全自动 RPG，全自动 Mario。啊，唔系，呢个系咪组曲入边？我唔系好肯定。 Mario 好似唔系。 呢个数码暴龙 Butterfly 啦，呢个武装炼金手 Open 嚟嘅，应该系。 Open 啊， 青龙实现。 啊，仲有一扎girl game 啲 open 啦，我唔记得晒啦。 仲记得啊？顶你个肺！ 创仲有呢个创圣大天使， 哇，一定有呢个系 K 歌之王嚟呢首系 K 歌之王呢首， 即系佢系结合咗当时，即系有啲唔系唱歌噶，即系有啲咧，譬如啱啱提到全自动 Mario 啊，点解会有 Mario 嘅 BGM 走出嚟？就系因为佢入边留下一种叫做全自动 Mario 嘅嘢。好似因为版权，因为系就算而家回复翻都铲晒噶啦，已经系讲紧你个 Mario 可以设计个关卡噶嘛？佢设到个 Mario 系唔使喐嘅，佢只要开关咧，佢就会有啲各种各样嘅机关令到佢向前移动，而且因为唔同嘅机关之间会发声噶嘛，啲声仲要系有歌嘅，系变成一只歌嚟嘅。当初就有好多啦，当阴阳师有冇提到仲有网王，仲真系喺嗰阵时。各种最红嘅嘢都几乎落晒喺晒度噶啦，虽然因为首歌，因为呢个系一个组曲嚟啦，所以音乐嘅部分比较多，但系亦都有啲奇怪的 map 片，包括呢个游戏王嗰个啊，狂战士之魂，即系嗰个停手啊，与我 HP 已经零咗啦，嗰段片啊，佢都有加埋落去嘅。 即系但系佢加嘅作为歌啦，佢系加咗佢嘅 BGM 啦。咁呢类型嘅嘢，佢加咗好多呢咁嘅嘢，然后大家唱啦，剩跟住有人加片落去，最终旧嘢系变到非常完整，然后就会有人将唔同人嘅版本，一人唱两三句。当然唔系大家一齐录啦，而系呢度括一啲，嗰度括一啲，去整合咗个多人合唱版。我记得噶，嗰、那个仲要系跟住仲要系将边个唱嘅咧，就会将嗰个人嘅盏灯着咗，即系佢个头像啊着咗，到佢其他人唱的时候就熄翻。我听过最好听嘅版本咧，大概都应该有十零二十人左右咯，我唔记得咗，唔系汪登嘅数字，我记得啦，应该可能有三十啊咁。后尾系有个百几人嘅大版本嘅，但系因为人太多，反而真系一人得半句，或甚至一人一句都分唔到，就冇咁咩咯。咁呢样嘢点解要提咧？呢样嘢嘅创作出嚟嘅本身就好呢个，就系、是、大家创作接力嚟啊！每个人只系做咗一部分，佢又唔系真系后尾可能会有啦，但系最初咧唔系话真系预你剩翻嗰啲你搞掂佢啦，唔系嗰种嘅，只系后尾觉得我可以做啲乜嘢。咁啊，将佢贡献出嚟，系一个好大同世界、好美好嘅故事嚟嘅。如果个世界呢、这个写得停止嘅话咧，呢、这个系一个童话故事嚟，一个好美好嘅大同世界嚟。大家各尽其力，各施所长。哦，你擅长编曲嘅，咁你咪编咯。我又唔识编曲，但我识打字幕、哦，咁我咪整字幕出嚟。当年啊，而家唔系啦。当年整字幕系技术嚟噶。咁咁我又唔识，但我识唱歌，咁我咪唱下咯。我又唱歌又唔掂，我咪将佢 mix 咯 ，mix 咗佢咯，然后将佢合埋佢一齐咯。呢啲全部都系啲嘟嘟职人，佢入边佢哋咁样叫咯。啲嘟嘟职人去做，即系俾啲影片职人啊、弹幕职人啊嗰类啊，仲有啲弹幕职人嘅嘢。不过阵间先系，如果我记得嘅话，咁样去各种各样去最后变成一个完成品。你嘅完成品其实已经经咗十九几嘅创作啦，好多人一齐去创作出嚟嘅嘢。你仲嗰种重视成成嘅感觉，系真系当年先有嘅。即系一个好美好嘅童话世界嚟啊！ 呢个叫做咩美丽回忆啦。 然后佢后面其实仲有出过各种其他嘅类似嘅嘢嘅组曲嘅，同一个作者做出嚟噶。不过佢最后一组已经系十几年前啦。2012年超组曲《Little Little 动画》，我直情冇听过，我只能话咧，我系资料上 我 知道， 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听好， 我记忆中系流星，我流星群同七色 Nico 咯， 我都听过， 即系 啊，我全部听过 啊。佢最早一个叫做送给 Nico 动画中毒者的人的歌，大概有咩意思啦？然后作为一个反衬啦，我已经揾唔翻嗰嚿嘢去咗边啦。喺呢首歌好红嗰阵时咧，其实官方系有出过一只嘅官方嘅组曲，咁但系咧。是冇人记得㗎，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嗰个叫 Lasty 什么㗎，我唔记得咗咩应该点样叫㗎。啲嗰个呢就係正式得到相对应嘅歌曲授权，因为理论上你係要攞授权嘅。理论上啦吓。咁嗰个问题就係、是、第一太多 Girl Game 嘅歌，因为 Girl Game 嘅片或者 Girl Game 嘅歌容易攞授权。有啲明明好红好多人睇嘅嘢，但係因为佢攞唔到授权冇。然后官方唱出嚟太生硬太成啦，即系唔似你组曲，你可以一人攞句最好听嗰句。咁仲有就系、是、为咗乜嘢都塞落去咧，所以塞得太多，大家唔识嘅有啲嘢，所以就可以见到呢个同人字化同官方创作差几靓咁远。咁啊，呢个亦都系表现到 Nico 入边其中一个文化非常之重要嘅其中一部分咯。即系因为调翻转啦，就算啱啱讲你话组曲啊。是那个人组出来的，因为他每一次都只是订首 BGM 出来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指引你做的，虽然在那个年代是没问题的，后来就会变成这样，当初不是想着后面有人搞的，但是后来就真的想着有人会搞下去的了，已经是。就是听曲如上这个咯，你会想回起上去所有 的所有东西，甚至有些呢，因为刚刚讲过大家看的东西好不一样的嘛，其实有不少呢，你是听首歌你先知道，哦，原来呢嚿嘢喺呢个红，有啲系咁样嘅，即系呢个算系呢、这个呢、这个嘅最精髓啦。所以我点解要摆落嚟后边先讲，即系当年啲回忆嚟嘅，真系。 唔系点解叫网络老人院时间啫？ 即甚至唔係啦，啱啱因為我哋啱啱就係講咗 Lico Lico 動畫呢首歌本身，呢、這個系列咧，即係包括後邊我有印象就係、流星群同埋七色 Lico Lico， 全部都聽過。 其實都有啲比較新嘅，有啲舊嘅嘢佢依然都存在嘅，有啲舊嘅元素依然會存在，譬如 我將我將阿伊莎治版本嘅Lico Lico 組曲啫變咗 MP3 擺咗我部iPhone 度聽嘅。 啊！亦都有啲系当初出嗰阵时，有啲话喂，点解呢首冇啊？点解呢首冇啊？呢首明明都好红啊！咁如何那样？譬如《流星群》入边有呢个丹佐男女啊，即系我系喺呢期嗰阵时咧，我系喺 Time 入边嘅一张片咧，佢冇都冇讲噶，张图嚟嘅，蓝色嘅人仔同红色嘅人仔，唔系完全梅花间竹啦，但系交叉出现。我睇完之后，我发现张图有声啊！做单做做单做做单做单单做，即系呢首歌，我系睇呢套《流星群》，我先知道有呢首歌嘅存在，即系类似嘅乜嘢佢都会有啊。但系佢真系好红噶，先讲，唔系佢唔红噶，写落嚟啊，只不过系咁啱唔喺我个射程范围啫，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嘢咯。佢后面都整咗啊，仲有到七色呢套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觉得颓，就系、是、真系有啲系唔红，佢都要放上嚟，因为系唔够。当年是太多，你即系顺德歌城得失数二，你可以塞到四五十首落去嘅，好捻黐线嘅。咁后屘咧就变成就系、是、你仲要揾个当喺 Lico 上边红嘅嘢咧，咁就会变到好难噶啦。除咗啲超旧嘅嘢之外就冇噶咯，全部都系怀旧嘢，冇新嘢咁滞嘅。呢个都可以反映到呢个 Lico 嘅衰落，所以点解2012年佢做咗最后一首之后就冇再救啦？即系 唉，算啦，因为 Lico 最后嘅 Lico 对我嚟讲 ，Lico 最伟大贡献就系廖智思。点解廖智思佢亚泽动画界国歌咧？就系 Lico 教起啫嘛。另一首就系、大家会一个天上烟球，变成一个他就系日本国歌系乜嘢啊？千门应。又系好嘅连结作，大家谂起，但一讲日本国歌咧，大家发现大家唔会谂起君之代，而系千满英。 不过先讲廖智思当年我系早过 Lico 出现，我已经听紧噶啦，好记得当年我系听住廖智思炒车嘅。 但系 Lico 即系推波助澜，跟住大家先变成咗啲咩？一过廖智思就跟住打我出现，民众起立， 国歌齐唱。 系啦，呢个系 Lico 几个影响到而家仲存在嘅例子，就系千满英啦。千满英而家仲好红嘅只歌。咁差唔多啦，哇！讲咗咁耐，我仲要喺个半钟头撞下嘢，叫 十几年嘅回忆啊，大佬，我非常之肯定，我只要收麦之后，我就会谂到更加多嘅嘢出嚟。不过就算啦，都相当地长啦，即系咁啊。 讲落去真系太有老人院。 我推荐大家听翻组曲去回忆翻，因为基本上就真系等于佢最红嘅年代、最精华嗰部分就收录晒喺呢几个组曲入边。咁啊。大家可以翻去回忆一下过往啦，但系过去就已经逝啦，就 嗱，直接咁讲啦。最后就系依次咧，我有预感嘅，未必系噶，就系、是、可能呢集就叫做咩 ？Lico Lico 无名字，我觉得佢唔会翻生嘅机会其实系唔少嘅。咁当做啊， 未必嘅，未必。 我唔系好，我期待，我唔期待，即系叫做咩？唔抱任何期待咯，即系随时叫做咩？从此之后就叫做真系唔够，你嗰个专做唔出啦。 其实就算佢翻咗嚟都冇用噶，即系等于而家 RO 仲开紧噶。但系你入翻去，系咪真系揾得翻最初的感动咧？嗰啲宣传语嚟嘅咋，唔会噶。就好似几千万入边入边其中一段歌词，就算你回头嗰、那个时候，你都翻唔到去噶啦，翻唔到去就过去噶啦。我哋往事只能回味嘅啫，系咪啊？ 真系叫做回忆系回忆算数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就老人院就结束啦。下个次再见，拜拜。 Hi.